恋爱未完第十三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吴光荣 Ken Chan。 医生，情况？ 病人点啊？有冇动静啊？ 佢一直瞓咗喺度。医生，我想问，究竟佢几时会醒翻？ 个病人其实身体好弱，根据你哋讲，佢又烟又酒，再加上佢原来心脏都唔系咁好，所以今次先至会咁大件事。好彩我哋急症室嘅同事抢救到佢，而家佢就冇乜大碍噶啦。不过可能需要一啲时间先至会醒翻，你哋耐心啲等下啦。又或者喺病房嘅条件容许之下，可以叫一啲佢中意嘅人嚟睇下佢，咁佢可能会快啲醒噶。 咪就好似对面嗰个新闻报道员咁。 系啊，佢个女朋友兼未婚妻都好搏命噶，又自己同佢倾偈啦，又录晒音同佢倾，都算好恒心噶啦。咦，我听闻你哋全部都系行家嚟噶，你同呢位病人都系做大厨噶嘛？嗰边又有新闻报道员，又有助理食家。 助理食家？ 哈，系啊，系嗰边嗰个肥肥地小姐话俾我哋知嘅。乜你哋饮食界有助理食家嘅咩？ 应该就冇啦，食评人就有。 系啊，嗰个肥小姐嘅朋友张代小姐啊嘛，你识佢噶？ 识识地佢啦，不过冇认真咁倾过偈。 唔知食评人平日嘅工作系点嘅咧？ 不停咁食嘢咯。 好，大家 ready 未？系全世界盲手位，好 ，roll 机。 诶，各位网友， 你哋好，又系我，即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阿何小诗啦。呢个时候咧，我又同我哋 bigstandard.com 嘅靓女食家阿张代小姐嚟到最出名、最出名嘅怀石料理日本餐厅 Docomo 呢度试菜啦。哇，喺怀石料理啊，真系厉害咯！佢基本上咧就系日本人嘅盛宴，即系我哋中国人嘅满汉全席咁解嘅。嗱，依家呢间 Docomo 嘅老师系野口师傅咧，即将我哋准备佢嘅拿手料理嘅。啊，唔系，已经开始咗煮噶啦。嗱，呢啲咧就系、是。鲍鱼菊花卷、手煮栗子同埋红叶虾丸、百合扒豆腐等等嘅，呢、這个时候啊，野口师傅咧已经将嗰啲鱼生同埋啲鲍鱼咧就卷住 菊花。 跟乜嘢啊？ sorry 啊，我谂我今日唔系好状况啊，可唔可以唔拍落去住啊？ cut！哎，张小姐，你见点啊？ 我想休息一阵啊，可唔可以拍住啊？ 好好 cut！ 张小姐，你边啊？你边啊？张小姐。 成姑娘，我是大明啊！成姑娘，开门啦！大英，开门啦！ 大明，又是你啊？乜嘢事啊？ 你俾我入去先好吗？ 好好好，入嚟先啦！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帮我叫大英出嚟啊？ 大英唔喺度喎，你又话喺出面揾紧佢嘅？ 成姑娘。你由细睇到我大，我由细睇到你大，你讲大话一定知噶。大英根本上就喺呢度，你叫佢出嚟啊！三哥有事啊！ 大哥，三哥点啊？ 你跟我翻去啊！ 风打电话俾我哋噶啦，佢可能去紧探三哥。我仲知道阿风俾你炒咗之后，你仲俾人话你傻咗添。 唔单止咁啊，阿 Johnson 好想飞我添。 佢咁阴毒！ 大英，所以或者我哋一家人嚟噶，你跟我翻屋企啦。 系咯，大英。我演技唔好，唔可以再同你哋做戏落去㗎喇。而且你终身大世都係有个家好。你不如返去啦。 阿哥啊，要分我就同阿峰一齐返。 大英，阿峰玩㗎啫，佢唔係认真㗎。 大哥啊，你几时睇人睇得准㗎？以前你嘅话我装神好人落，又话佢慧眼识英雄。而家你落咗难啦，佢唔单止唔帮你呀，仲想飞起你添啊。 咁阿峰咪真係对你好好先。 起码佢而家同我共同进退啊。阿哥啊，今次佢好认真㗎。 大英，我而家落难啊！你翻翻嚟帮我。 我同阿峰都可以帮你噶，你俾我哋一齐翻去啦。 咁好，我要同佢认真真咁讲一次，佢真系对你认真先好。阿妹，你谂清楚，你嘅将来，你嘅 B B 都要靠晒佢噶。阿峰系做厨房噶，你睇下我而家搞成点？ 阿哥啊，咁好啊，我叫阿峰揾你倾一次，希望你俾个机会我哋啊。 陈姑娘，我先走先啦，你帮睇住阿大英啦。 一定一定， 唔该晒。 阿代啊，你唔好咁样怪自己啦。不过如果我系你咁，亲眼睇住俾你评嗰个人，哎呀一声咁就瞓低咗，我心里边都可能会好似你咁有阴影嘅。喂，不过又系嗰个人自己饮醉酒在先噶，入面嗰个医生都系咁样讲噶。咁你就 relax 啲。 呢次唔做住，迟啲再做咯。OK， 我爹哋未死之前，佢同我讲过，佢系引述李小龙嘅一番说话嘅。嗰阵时咁啱有影评人评佢套戏，佢就话：你有时支笔就系支笔，但系呢支笔有时系会变成利器，伤着人都唔知噶。爹哋系借李小龙呢番说话教训我，佢叫我评论得小心啲。经过咗嗰件事之后，我先至发觉自己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可能对一个人嚟讲系好重要、好重要噶。所以我今日突然之间评嗰个寿司师傅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大压力，咪冇评就走咗人咯。 Kiss Lee 冇揾你咩？ 我费事佢烦我，咪熄晒个电话咯。 唉，你千祈唔好有事啊，代。而家我面前呢个辉又未醒，如果你又出埋事啊，都唔知叫我点算。我真系惊顶唔顺啊！ 请问系咪姓陈噶呢度？ 吓，乜系你啊？救命啊！救命啊！ 你做乜嘢啊？我一入嚟你就叫救命！ 救命啊！癫佬又嚟找人晦气啦！ 我嚟探病啫，唔系嚟揾你。 阿代，帮手一齐叫救命啊！佢一定系嚟揾我哋，唔系啊，系揾阿辉啊，报仇啊！ 吓，你咪埋嚟啊！你又想点啊？ 咩报仇啊？ 喂，你做咩事啊？ 医生啊，有人骚扰我哋啊！ 先生，唔知咩事咧？ 阿医生，你嚟得啱啊！我只不过想入嚟探我三哥啫嘛，知佢一见到我就大叫救命咯。 你揾陈三系咪？ 系啊。 佢喺对面病房啊！你揾错人啦！ 哦，错咗，错咪错咯，使乜叫通街？ 咁唔该，你出翻去先啦。 出咪出咯？咦，大唔哥，你喺度嘅？ 我喺嗰边听到人大声叫救命，咪过嚟睇下咯。原来 你哋两个见翻面，仲唔离开黄线范围去聚下狗？出去啦！ 天啊，唔好咁啦！ 咁系嘛？佢冇睇到 Do not disturb 呢个牌嘅咩？一个系咁，两个又系咁。 对唔住咁多位，咁我哋出翻去先。阿峰吓， 哦， 我哋出去大堂倾。 嗯， 阿峰，你觉唔觉得你太过冲动先？ 点解咁讲啊，大明哥？ 你搞大咗妹仲唔叫冲动？ 明哥啊，咁呢啲嘢要你情我愿先。 情你个头啊！我妹第一次拍拖啊，点知你就？ 喂，明哥啊，系我系衰，但我真系好中意大英噶嘛。 你最好真系中意佢啊！嗱，而家说明哥都话我癫噶，我唔介意攞把刀去斩明噶。 喂，大明哥，你有头有面喎、 啊。就系因为你一时冲动，搞到我出边冇头冇面啊。咁得未啊？仲有 Johnson 啊，佢而家死我，你知唔知啊？ 嗰次我见人哋踩我哋嘅墙，咁咁啱又俾你打到成面血，想发泄一下，出去吓鬼个张袋咯。 咁你仲话你唔系冲动？ 我都系帮你啫嘛。 你咁冲动，唔单止会帮唔到我，你再搞到我会得罪张袋，知张袋佢哋啦。会将件事话翻俾 Big Spender 嗰边，然之后作第搞一篇文章，搞到我连间铺都冇埋啊！ 唉，至多唔还啲钱俾你咯。 你还啲钱俾我？你唔系俾我啊，系俾你老婆啊，我细妹啊。 吓，大哥，你真系承认大英系我老婆？ 咪住，你娶咗佢先我讲。 哦，知道， 唔好知道住啊。我话俾试用期嘅，都要三个月，我要睇清楚。仲有麻烦，而家唔该认认真真过去张大嗰边，同佢 say 声 sorry。 吓，净系我一个咋？你唔去啊？ 而家边一个血流披面啊？ 系我，咁我行咯。 张台小姐，张台小姐， 乜事啊？又嚟啊？ 唔好意思啊，我系阿峰，我系特登过嚟同张台小姐道歉噶。 咁我咧，嗰晚我个眼吓亲咯。 哦，唔好意思、啊，大明哥净系叫我过嚟同张台小姐道歉嘅啫，冇话同你道歉、啊。 岂有此理，咁真係冇诚意啫。 喂，阿峰啊，好啦，快啲过嚟啊，三哥醒咗啦。 啊，好嘢，三哥醒咗啦，好嘢，我返咗先啦。 有冇搞错啊？点会咁㗎？我呢边个好人仲未醒啊。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阿峰啊，买嘢呢边啊，要乜嘢啊？ 喂，第二家伙啦，冤家路窄，张代同埋嗰个肥肥又坐喺嗰边。 我哋而家嚟食饭噶，食完咪翻翻去陪三哥咯，唔好攞嘢嚟搞啦。食乜嘢你？ 啊，系咯，阿 Sir， 你哋食咩啊？ 啊，呢度叉烧饭好出名啊，哎，我要叉烧饭，唔该，阿峰你啊， 叉烧饭 double 咯。 哦，得得得，两碟叉烧饭啊，多谢56蚊，随便坐下。 喂喂喂，阿代，两个长毛飞啊，又跟住我哋入嚟啦，你睇下，猛夹猛夹啲女医生同女护士，几 cheap。夹我哋啊，都冇咁嬲啊！夹埋啲唔知乜嘢人，哎呀 ！canteen 老细俾咗两叉烧饭牌佢哋，唔通佢哋又叫叉烧饭？我哋叫佢哋又叫，边有咁离谱噶？抄足人哋！ 唔该，两位试下叉烧饭。唔该，两位试下叉烧饭。 切！我哋啊叫叉烧饭先嘅，俾我出去攞。我啊点都唔会俾嗰两个衰人食叉烧饭先噶啦。佢哋又只兴抢人嘢食噶。 天啊，叉烧饭来来去去咪都系叉烧饭，我哋食先，佢哋食先，咪都一样。唔系啦，我同你出去攞啦。唔该，你坐低啊。 好，我又引佢哋。阿代啊，你出去都要小心噶。 order 咗叉烧饭嘅可以出嚟攞啦。 大明哥啊，嗯，我哋要叉烧饭，佢哋又叫咁啱嘅，我去攞。诶，冇啦冇啦，你张小姐吓咗你啊，等我出去攞啦。 嗱，我哋要多叉烧嗰碟噶。 得啦得啦，坐低啦。我出去攞啊！ 老细，叉烧饭两碟啊！嗱，我哋嘅交派仔啊！ 得 ，hello， 咁啱嘅，攞叉烧饭。 系啊，我哋都系食叉烧饭。 两大碟叉烧饭。 啊，你先啦。 哦，唔好，你先啦。 啊，都系你先。 你先啦。 冇咩所谓啊，都系你先啦。 唔好咧，你先啦。 而家四碟叉烧饭咧就出晒啦，两位咧唔使边个先边个后嘅，一齐攞咪得咯。 OK， 拜拜。 拜拜。 order 咗叉奶果奶嘅朋友，啊，出嚟攞啦！ 喂，阿代，咁耐嘅，唔系嗰何大明恰你啊？ 冇啊，大家喺烧腊台嗰度递样啫嘛。 哇，你真系唔掂喎！两大碟叉烧饭，块块叉烧都系肥到死嘅，你系咪又礼让过头，让晒叉烧俾何大明啊？ 系咩？ 苏小小小姐，病房医生叫我通知你，你朋友醒翻啦。 吓？阿辉醒翻啦！ 哎呀，搞错啊！入笔钱冇嘢跌嚟嘅，哎呀，冇咗5蚊添。 学生架机仲未整翻好啊？ 系啦，啲维修商嚟大埔啊，有冇挂牌出嚟？白白咁呃咗5蚊。 你咪好咯，我呢两日啊大大话话损失咗成20蚊喺佢身上啊！佢又唔系入亲线都冇嘢，有1/3机会有得饮，2/3机会冇得出，搏唔搏啊？ 我冇晒散钱啦。 啊，唔好意思，我都冇。 入，不如咁啊，你帮我夹住，冇人嘅话咧，我就用力拍呢度，咁分分钟咧会跌啲嘢出嚟嘅。我细个嗰时啊都系咁样啊，攞可乐俾我细妹饮嘅。 唔得噶。 一半得，一半。不过我咧机会咧比你大。 咁你唔试下 ？OK， 你帮我夹下冇人啦。 哦，诶，我睇过晒啦，冇人啦，你准备啦。 好，咁你大声打一次啦。 我都冇伤风。 诶，你打就打啦，你啦。 哦哦哦， 搞定， 好嘢喎，声东击西。 诶，拎住佢，你嘅汽水啊？ 啊，唔系，啲钱系你噶嘛，你饮先啦。 系啲钱我袋，不过你饮先啦。 唔使，你饮啦。 你饮先啦。 你饮先啦。 哇，大明，你喺度啊？ 诶，丹凤，你嚟咗啊 ？Hello， 何小姐。大明啊，你做乜同呢啲人喺度倾偈嘅？ 我冇啊，咁啱撞到咯。 行啦，唔好睬佢啦，佢仲害你唔够咩？行啦。 哦，咁我走先啦，拜拜。 拜拜。行啦，拜咩拜啫？见佢未衰过啊！ 你咁夜搵佢做咩啫？ 爹哋叫我话俾你知啊，我可以上去佢 office 搵佢秘书 Jackie 咧就会同你搞掂点对付 Johnson 噶啦。 嗯，阿峰啊，我有啲嘢想嚟倾。 咩事啊？想同我求婚啊？求下我先啦，系唔系想咁样徒步咧？ 嗯， 既然你个 friend 醒翻，不如你陪我去对面酒店唱 K 啦。行啦，行啦。呢个是将来绝密 file， 就算妈咪张老太都不可以俾佢睇。喺医院何大明俾我饮嗰罐汽水，我一直都冇饮到，我唔想咁快饮住，想留一阵先。感叹号。 恋爱未完第13集，郑伊健饰演何大明，陈慧珊饰演张代 ，Leo 饰演 Tina， Angela 饰演何大英，陈振安饰演阿峰 ，Prima 饰演何丹凤 ，Steven、Anita 联合演出。